就充满了 精神的写照啊， 对，既充满了那种、嗯、那种对理想的那种热情，但是又是那么的浪漫， 嗯， 所以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唱词的激励下， 嗯，就一步一步走过来了。 对对对， 嗯，确实，这个很多的评剧从业人员呀、啊，这个为评剧事业是奋斗了一生啊。你像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派别的领头人呢、啊 嗯， 什么这个新派新凤霞呀、 嗯、 小白一双白派呀、 嗯、 马太、这个魏荣元等等都已经去世了。 对对。 但是可喜的是，现在呢有一批啊，他们的后来人啊，后代又。接了班啊，挑起了大梁，这点是可庆幸的。 也是值得欣慰的吧？ 对， 我想老师们如果九泉下有知，也会高兴的。 嗯，比如说这个王冠丽这个白派剧团，现在弄得也是有声有色啊。嗯，这个据说这次咱们评剧之友大赛的伴奏就是由咱们白派团来担任的。 这个我得说了， 嗯， 这次啊，为什么刚才我说咱们评剧之友大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强有力的支持？ 嗯， 当然这里面首推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啊、给了我们很多，因为搞这个活动是人家的专业， 嗯，对 啊，给了我们很多指导，给了我们很多支持， 嗯 啊，这是一方面。同时在院内呢，你比如说就从乐队。我们就决心给大家组织一个一流的乐队， 嗯， 而且现在从我们实际效果来讲，就是一流的乐队。你比如说我们的主鼓主弦儿，啊，主弦儿是我们的赵甲申老师，主鼓是刘德士老师， 嗯， 他们二位已经是都是退休了好多年的同志了， 嗯， 他们在他们的艺术旅程当中都为什么魏荣元老师、马太老师、刘平古音乐为这些人合作的。一生的，他们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演奏员， 嗯 啊，这次都非常高兴的，而且丝毫不提报酬的来参加这个票友大赛这个活动， 嗯， 你知道啊，那个演一个戏啊，那个核心唱段只不过就一两段， 嗯， 这一个晚会啊，两个半小时。段段都是核心唱段， 可不是吗？那肯定更累。 你说他那个体力和精力的付出啊，他和一般演出不一样啊。 嗯、 同时呢，这里边又得到了白派团乐队的大力支持。 嗯 啊，我感动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随叫随到。 嗯， 甚至有些很零碎的事情，找人家也是毫无怨言的做，啊， 嗯、 而且呢。我们这个乐队在各个岗位上都是一流的。你比如说，白团的副团长，我们这个乐队里搞弹拨的宋永清同志，他的弹拨在评剧院是一把。 嗯 啊，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他们那儿的打鼓的这个年轻的鼓师，郑和祥同志，也是前前后后，除了他的工作以外，他把一些服务性的属于乐队的服务性的组织的工作全做了。 嗯 啊，所以这点我就想，全员同志对这项工作是支持的。 对，嗯，其实你是说，您说到这些伴奏人员的，说句那什么的话呢，都是大师级的了，是吧？ 应该是。 你说人家呢参加这样的群众活动，就是为了推动这个群众评剧艺术的发展。 对 啊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。 非常。 白派团呢，也觉得白派这一年来吧。真是承蒙这些票友的支持， 嗯， 每次演出哈、啊， 对， 都确实主动买票， 嗯、 多少年了都不大习惯买票， 嗯 嗯，那个 他们白派团啊，在这一年多的演出当中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几乎是超出很超长 的 那种喜欢， 嗯 啊、这是一方面、 嗯， 还有一方面他们得到了广大。业余爱好者的实际的支持， 嗯， 什么呢？比如说主动买票来看戏，这是一方面支持，甚至于帮着他们去推票， 对， 嚯， 特别都是 这么热情啊，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儿。 嗯， 群众艺术馆就帮我们在那设了一个售票处， 没错，这个群众艺术馆是功臣啊。 要说起来，我觉得其实评剧院呢，特别是白派团， 嗯、 之所以受到这个戏迷朋友的这么一个热爱。还得说他们真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了， 嗯，他们坐到那儿了， 他坐到那儿了、 嗯， 因为是王冠丽啊，他们几个主要演员到星期六的时候，星期六的上午，